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这样一段音乐加上那种浅浅的吟唱的声音，让我们想起一种在山间在天边的质感。而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那是来自于中国的原创 DJ 制作团队，叫做 Infinity Music IM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From 重庆，来自重庆，或者可以说叫做始于重庆。那么它的创始人叫做 Windwell， 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的一种质感和这样的一种音乐选择，来听继续通过山城看到的音乐故事和音乐味道。 I wanna be crazy。 很多人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有一种更加疯狂的想法，就是能够真正的立刻马上飞往重庆，去感受一下这样的音乐背后到底这些音乐人在讲述重庆的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的网友冰岛小暖也说，来自重庆，很棒的音乐，这一开头就吸引到了我自己，为国人的音乐点赞，而且喝彩要打 call 咯。那当然还有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友这个你的戒指也说，哇，听到这里再一次被吸引，再一次被音乐所迷醉。阿米巴巴他说，这样的音乐真想一次性听完，沉得下气来，当然也需要一点勇气，真的不错，感觉很美。谢谢我们各位网友们热情的支持。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为您直播，凌晨的两点到四点重播，也希望您同样能够来关注。当然，如果你睡不着的话，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继续听下去。 Infinity Music from 重庆 by Wendwell。 这里呢，我们的听感要稍微的换一种感觉了，所以说我们下面的时间应该把音乐加快一些，而且音乐的格式也可以再换一种格式的方法。我们马上要听到更多的精彩音乐，依然来自于 Infinity Music 当中的作品，来自重庆 by Windwell，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当然也希望您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这样一段音乐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Rhythmi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热情的光临到节目当中，聆听这样的一段非常令人沉醉的音乐，电子舞曲的混音，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原创电子音乐制作团队 Infinity Music by Windwell。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您喜欢这样的音乐，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歌曲列表详情。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中国的原创 DJ 音乐制作团队 Infinity Music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叫做 From 重庆，来自重庆。我们有网友五月雨，他说：“我听见了恒古久远的呢喃。”让我们就一起跟随这样的一种呢喃，继续听见山城。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而今天我们在这一时段里边呢，听到都是来自于 Infinity Music 中国的一个原创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团队。那么他们的作品叫做 From 重庆，而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经过了整点以后啊，跟您慢慢分享另外的两个部分的电子音乐，分别来自于 Alex Pitch 和 Vice Town。那么我们也会听到另外的一组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以及 我们一些年度热门单曲的大混音、大串烧。希望各位朋友们来喜欢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而到了这个时段的话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Pitch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Ensample Deep Sampler One。 那么这个一个 Sampler 的作品呢，我们可以说代表了一下 Alex 他本人的一种混音习惯，它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Deep House 风格的混音。那当然了，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得到您的一些欢心呢。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好了，继续听下去，继续欢迎 Alex Pitch。 174 AJ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只有放低音的部分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沉着，而其中的节奏也能够让我们获得一种休憩。可能很多人们通过音乐给到自己的一些感动，而这样的一些感动来源于自己和音乐的融合，所以呢，我们要把这样一份感动送给每一段音乐作品的混音 DJ。 比方说耳边这样的一个带给我们音乐作品 Incepto Deep Sampler One 的 DJ Alex P。 好，听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朋友们分享下面一段的混音作品内容了。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Vistone 这样的来自于荷兰的电音双人组合带给我们的一些年度的混音制作。我们稍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啊。

We were born for more than everyday machines. So what are we chasing? Time is wasting. We're searching for the AJ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这样的来自于 Vinestone 他们作品当中，您将会听到非常精彩的 Green Eyes 以及 The Other Side I'm on Fire 以及 Pitch Black Featuring on Fire Vinestone Mashup Edition。 OK，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eson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乐晚宴送出。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见。